呢一次的故事叫做我梦。呢日晚上，阿杰又发恶梦啦。呢个梦已经伴随咗佢好耐啦。梦里边，佢攞住一把刀，一刀一刀咁刉向一个陌生女人嘅胸膛，直到满地鲜血，佢先会停手嘅。接住梦境里画面一转，佢喺山野里边疯狂咁逃跑，后面就一大群嘅警察同埋狼狗。阿杰有次全身冷汗咁惊醒咗啦，佢抹一抹额头嘅冷汗，佢望望床头嘅闹钟，只不过系6:02个字啫。天先啱啱光，佢暗闹咗一句：好好一个星期日，想瞓个懒觉都唔得，就俾个哥斯嘅噩梦破坏咗。谂一谂都好奇怪，最近一直莫名其妙咁发个噩梦，更可怕嘅系呢个梦就好似真一样，直到从梦中惊醒，仲有一种恍如隔世嘅感觉。佢瞓喺床上边，心越谂越惊，唔得！佢下定咗决心，趁住今日唔使上课，再去搵以前一个同学讲过嘅师傅问一下，弄清楚个古怪嘅噩梦系咩回事。好唔容易挨到咗9:00，佢骑上咗摩托车，指住朋友嘅地址，就向师傅所在地出发啦。怪啦，佢嘴里边暗暗沉沉咁讲：点解部摩托车后边好似拖住一条铁链咁噶？呢种现象已经持续咗几日啦。终于到达目的地，个师傅就好似同学讲嘅一样，系一个稍微有啲白发、着住一身灰袍嘅中年人。阿杰望望周围，师傅嘅道场就好似普通嘅住宅一样，只不过喺客厅里边摆咗几尊神像同埋香炉。我知道你点解嚟搵路啦，师傅低沉嘅声音将杰嘅目光拉咗翻嚟。我都知道系咩回事嘅。师傅嘅眼神从和蔼转为深沉，深不可测。不过如果你真系想知道咩回事嘅话，我怕你自己接受唔到啊。阿杰一阵咁迷茫，但系佢仲系点咗点头。师傅叹咗啖气：，唉，好啦，该面对嘅仲系要自己面对嘅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师傅嘢都未讲完，突然之间就从怀里边攞出一把刀，插入咗阿杰嘅心口。阿杰心口一阵剧痛，跟住眼前一黑，连点解都未讲出口，就失去咗意识啦。啊！阿杰一身嘅冷汗从床上边弹跳咗起身，佢摸摸周围，发现自己喺个密室里边，摸摸自己嘅心口，不但冇刀刺出嚟个大洞，连一滴血迹都冇。又系梦，又系梦啊！阿杰就好似一个傻佬咁喺度大笑大叫。不过呢度喺边度啊？佢只觉得自己嘅脑一片嘅空白。如果刚刚嗰啲全部系梦，咁依家系乜嘢啊？佢望望四周，呢度同一边嘅房唔太一样。最奇怪嘅系门上边有一个好细嘅铁窗。佢继续望落去，佢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脚上边居然带住一副脚镣。扑街啦！阿杰终于明白梦里边摩托车发出嘅铁链声同埋杀人梦系咩回事啦。呢度系监狱啊！佢双手抱住头，卷缩咁就瞓喺地上边。张正杰，时间到啦，该上路啦。门内边沉重脚步声一声一声咁传过嚟，门被打开咗啦，入嚟咗几个彪形大汉。